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嗯，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会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内容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进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嗯，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是2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本周呢，气温有明显的回升，但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提醒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以防感冒。 嗯，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今天呢，限行尾号呢是5号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哎，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啊，就是9点钟的时候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我们还会邀请到北京市的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今天啊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稍微显得有一些小众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留学生活的话啊，可能会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说有很多的朋友就即将要开始一段这个啊留学的旅程啊，就比如说啊，这楚岩也有可能， 嗯， 哎，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变为一个留学党 啊，就变成留学生。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多吧，其实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这个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变哇好洋气啊，然后就说话呀，还有这个举止啊，还有什么着装啊，各个方面都透露着一股洋气啊。这样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在国外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话题，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青年说，继续说。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青年头条号，青年头条号，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北京将会在7大方面加大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和支持。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祥表示，将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纳入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坚持雄安新区需要什么就坚决支持什么。下一步北京将在7个方面加大对雄安新区的建设支持，助力雄安新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成为全国的样板。 嗯，首先呢，一是继续配合河北省做好雄安新区规划修改完善和城市设计工作；二呢，是加快推进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3所学校和1所医院的前期工作。这些项目分别由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等在北京办学办医质量高的学校医院承办。 嗯，三是合作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加快推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产业基地和新型产业孵化器的建设，引导北京创新创业企业在基地发展，请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将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向雄安新区延伸覆盖。啊，四是加快推进京港台高铁京雄段京雄城际铁路建设，推动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尽早实现北京与雄安新区交通路网的直连直通。 五是推进京津宝生态过渡带森林和湿地群建设，支持白洋淀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改善。六是支持北京市属国企在市政基础设施、城市运行保障等领域为雄安新区开发建设、城市管理提供服务。 嗯，哎，七啊，最后一点是加强京雄两地的干部人才交流。北京市已经选派了23名局处级干部到雄安新区挂职任职，下一步呢，将依托经济双百互派干部挂职机制，进一步加强与雄安新区的干部人才交流。 嗯。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一条有关西城区的消息。西城区的土地资源呢比较稀缺，停车比较困难。不过今年呢，交通部门将会通过建设立体停车楼、错时共享停车等方式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在去年新建的1600多个停车位当中呢，1000个是立体车位，以政府投资建设为主，主要分布在居住区的周边。今年还将继续推动停车位立体化的建设。 那现在呢，交通部门正逐步在老旧小区进行自制停车管理试点，取消老旧小区周边次之路的路侧车位，将路侧停车的管理权下放，由街道通过准物业、街道长等制度进行管理。今年呢，西城区还将继续推进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年底之前51条道路近5000个路侧车位将实现电子收费。 对，也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对，更加人性化了，大家不用愁以后出去开车找不着停车位了。 找不着停车位，而且这个交费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今年啊，应该叫去年吧，年前的时候参加了这个去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啊，应该也是今年今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朋友们啊，要注意一下，考研的国家分数线呢已经正式公布了啊。从3月23号到4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啊，届时符合条件且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以及时上网了解调剂信息和调剂系统的使用方法，按要求申请调剂。 准备考研或已经考研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啊，是从3月23号到4月30号之间可以申请调剂。那据了解呢，国家分数线分为学术学位类和专业学位类，就按照报考地区招生单位分为 A 类考生和 B 类考生。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21省市的招生单位的考生呢为 A 类考生，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地的招生单位的考生呢是 B 类考生。值得注意的是，学术学位类分数线当中 A、B 类考生的分数线最高的都是文学专业，分别为345分和335分啊。那在专业学位类分数线当中最高的呢是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专业，那么 AB 类的分数线分别是345分和335分。 哎呦，今年的分数线还是不低的啊，还是不低的。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呢进行了升级优化啊，从便利考生的角度出发，缩短了考生调剂志愿锁定的时间，由原来的48小时改为了各招生单位自主设定，最长不超过36个小时。楚源周边今年有考研的小伙伴们吗？ 今年有， 大家 有很多。 战况如何？ 可以说就是我们大概以这个一个年级有。 一个人大概有一个人没几个考了 不会全对，大概是20多人能考啊。 就 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每年大概能够像刚咱们说的这个335或者345这个分数线，大概有2到3个人吧能过线。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有就好，有就好。 但其实战况也挺惨烈的啊。 对对对。 考上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对对对，没错。其实啊，选择啊，考研的这条道路其实是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很多这个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可能都会面临到，是吧？然后我本科毕业之后呢，我是继续读书深造呢，还是我去工作呢？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都不光是自己的事情，可能全家人都在忙着一个事情。就是最近我有一个小弟弟啊，然后也是考完研，然后但是呢今天考的不是很理想，可能也不打算调剂。我问了我最近干嘛呢，现在其实又已经背上书包然后回学校复习去了，准备再战一年 啊，在二度来袭这个战，在这个准备考研。那其实师哥，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以播音生来说，对，到底应该是本科毕业就工作呢，还是选择研究生再继续深造呢？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来看吧。我觉得如果说要是一直想走这条路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专业来讲，可能实践更重要一些。如果说大家可能比如说真的是你去电台啊或者电视台，你比如说像楚烟啊，就是作为我们的嘉宾主持，然后就是现在我觉得已经非常棒非常成熟了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再去读一个研，我觉得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啊。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工作竞争也很激烈， 对 吧？有的时候这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当你想再回来的时候，你想再我等我考完研之后，那我学历高了，对吧？然后我再去找工作，然后我再去做一主持人，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啊。当然呢，就是说话还是说回来，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特别 实践性特别强的一个专业，就是无论是你还是本科毕业还是什么，我读完研之后然后再去找工作，我觉得自己的业务啊，我觉得都是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敲门砖。 哎，就是不管是先工作还是说准备考研继续学习深造，到最后呢业务能力都是最重要的啊， 哎， 这个职业来说。 对对对，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学科和专业之间还是有不一样的，我觉得朋友们同学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规划，我觉得也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放在一个对自己长远的一个规划当中，我觉得去考虑这个问题。 哇，非常中肯的， 非常中肯啊。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如果说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大家真的经历了考研的又一次洗礼和学习那种啊努力的过程之后，我觉得都会对自己的人生也会上一个台阶，会成为啊另外一个自己。 对，没有白吃的苦， 哎，对， 没有白走的路，都是 有 用的。 没错，说得太好了，没有白吃的苦，没有白走的路。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另一个自己》。 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愫，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 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哎呀，不好意思大家，刚才手滑了一下，那个另外一个自己没有给大家找到啊，给大家来了一首华仔的回家的回家的幸福啊，没事，考不好的那都得都得回家啊， 都得有另一个自己，对 都得有另一个自己啊。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关爱青年计划。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同学们啊，明天呢首次中考将进行这个网上的选科啊，今年超过四成的普校初中生将会啊上到优质的高中。从明天开始到周四，也就是3月20号到22号，首次中考选科将会在网上进行。考生需要同时确定体育现场考试项目和文化课考试的项目，其中语文、数学和外语是文化课必考的科目啊，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则作为选考科目。考生要在选考科目当中呢选择啊三个参加考试，而且物理、生物、化学至少要选择一门。所选的三科成绩呢，由高到低分别按照100%、80%、60%的系统折算为实际分数啊，也就是说呢，三科折算之后，实际满分为100分、80分和60分，各科成绩相加之后，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 他这个方式还挺复杂的哈啊。另外呢，今年的中考将进一步完善优质高中的名额分配、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等多种招生方式。名额分配招生计划占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到50%以上，一般公办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比例由去年的不低于35%增加到了40%以上，也就是说今年超过四成的普校初中生将上到这个优质的高中去读高中。 对，这是一好消息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跟往年相比啊，今年中考贯通培养略有调整，由去年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高级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三类调整为四类，分别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校企深度合作高端人才培养项目、非通用与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这四类啊，三类调整为四类。 那按要求呢，贯通培养按项目和专业类别来设置最低的录取分数线，非通用与外语人才培养项目的招生计划按专业大类下的到达各区，其他的项目在全市范围内招生，不对各区分配招生指标。 有很多的同学还是能够上到优质的学校，这还是一好事儿啊。好事好事好事。 超过四成都可以上优质的高中。 对，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有关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一个消息。有打算去米国读研的同学们啊，对 GRE 都不陌生。现在 GRE 考试官方发布了年度报告啊，发现中国考生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特点一，数量推理强。报告发现，中国大陆考生在数量推理部分的平均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远高于全球平均分啊。但在文字推理部分的平均分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个数量推理就是咱们平常说数学呗， 就智商高呗。 对啊，中国的学生的数学普遍成绩都很好，在国际上面属于领先水平。 但是我这个文字推理部分有点低，这是为什么？这我就搞不太明白了啊。 留个疑问啊， 留疑问。 那在特点二当中呢，这个考试人数多也是一个 GRE 中国考生的一个特点。报告显示呢，在2016年到2017年的考试年份，中国大陆的 GRE 考生人数位于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其中呢，中国男性的考生的数量要多于女性。 男孩还是看起来之后看更加努力一些啊。特点三，偏爱理工科， 啊，从考生计划报考的专业来看呢，物理、科学和工程仍然是受中国大陆考生欢迎的学科啊。据了解 ，GRE 考试被称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包含文字推理、数量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内容。目前，全球部分研究生院和商学院的硕士啊、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项目，以及美国的一些法学院均接受 GRE 成绩，是申请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这个， 因为怎么我没我说实话我就没动过这个想法，是什么就 出国留学的想法， 出国留学这个想法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 GRE 的考试呢，就是是很多留学党的学生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呢，就是因为咱们看到了他有包括文字推理啊、数字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这些都是建立在你需要完全的掌握英文的水平之上要进行的，就是难上加难。 这是啊，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可能尤其是对于我们专业啊，或者说就是很多艺术类专业的同学们，就是很多是不是什么四六级还是一问题？ 对，说到四六级，那就是四六级还是一个坎儿，就不想 GRE 了。 啊，对对，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发挥我们自身的特长，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这交流啊，人际沟通能力比较强，我们可以多交几个外国朋友。接下来之后，我们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凌晨，在 ATP 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当中，36岁的费德勒2-1战胜了丘里奇，打进了决赛，本赛季保持不败。同时，费德勒还将个人赛季最佳开局纪录刷新为17胜0负，这是他20年职业生涯的最佳开局。本赛季至今呢，费德勒已经拿下了澳网和鹿特丹两个冠军，排名也重回世界第一。此外，费德勒在本赛季初还联手啊本西奇，帮助瑞士队时隔17年再次拿到了霍普曼杯的冠军。哎呀，费德勒36岁的一个老将，看来今年还是状态非常不错。 没错啊，17胜0负，可以说是创造20年来职业生涯当中最好的开局了。 对对对，状态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关注啊，在平昌的参加冬残奥会的我国的运动健儿们啊，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赛决赛昨天是刚刚结束，哎，然后中国队呢6-5战胜了挪威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征战冬残奥会16年来首次获得金牌。鼓掌， 鼓掌，非常不错，16年来首次获得金牌， 对对对， 值得纪念， 必须有掌声，必须有掌声啊啊啊！然后中国代表团是2002年起开始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轮椅冰壶队啊，则是一直到2014年才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仅仅第二次冬残奥会之旅，他们便在这个项目上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冬残奥会的历史首金，成绩值得骄傲。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支冠军队伍当中，有2名选手来自北京，分别是一垒王蒙和3垒陈建新。他们表示啊，希望4年之后能在家门口参加比赛，也期待能够再次夺得金牌。 然后这个小伙子们、运动健儿们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期待他们有更多的啊，这个给我们带来惊喜，带来好的成绩。昨天著名的作家李敖患脑瘤病逝，享年83岁，然后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是在朋友圈表达了一下纪念。李敖呢是知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的代表作有《北京法源寺》《李敖有话说》等，其中《北京法源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李敖的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西方媒体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当然说这个加了一双引号啊，或者说叫之一。 李敖一生曾踏足过教育业，也曾涉足过政界，但他曾经说过自己的最终归宿呢，始终是写作，中国文学才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心甘情愿地为其倾其所有。他还曾在阳明山上闭关写作，最后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非常著名的《李敖大全集》。 其实昨天在这个看到有一个分享，就是说这个李敖先生他的表现力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为电视而生，就是他在很多的他自己的电视节目当中啊，十几年来几十年来只NG过一次，基本都一遍成 啊、 对对对对， 表现能力非常强， 表现能力非常强，所以说也是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表示对这个李敖先生，去世的一种遗憾和纪念。时间来到了8:29啊，接下来是一个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我们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非常期待 青年人关心的事情和最想表达的青年态度。 没错啊，这个时候呢，楚烟也介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档连线。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楚烟和我们的连线嘉宾。 好的啊，那咱们今天在上面的节目当中也聊到了，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给我们留言说，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留学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留学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美国的一些不一样的留学生活啊。你好，来跟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喂，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振翔，我现在正好是美国在放春假，我们现在在西雅图在旅游。 这看来这个生活不错哈，现在开始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说，特别想了解一下因为你是在美国嘛，美国的大学生活，就是这种教，就是学习的体验和在国内有什么不同呢？你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啊， 因为我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先上了两年大学，然后参加学校的交换项目来到美国这边， 嗯， 所以我是既在中国有学习体验，也在美国有这个大学的学习体验， 嗯， 这个其实咱们中国现在的教育已经非常好了，就比如说像我是学经济的嘛，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关于商科的一些小组讨论，加上一些社会实践，一些贴近现实的东西， 嗯， 但是在美国这边他们更注重这些，比如说我上的一节在市场营销的课里，我们的教授通过他的人脉给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找了一个销售人员，然后我们跟着他去工作了一天，体验了一下最一线的销售生活，就是非常的有意义，收获很多 啊。就是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当中和导师的互动交流是能让你学到很多的。 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觉得特别想要值得提一下的呢？ 就是在美国这边教授和同学们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点吧，然后他们的就是你可以有任何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学习上的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们，然后预约好时间去找他们，他们就会把时间留给你，跟你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混的关系特别好的，他们会在有时候节假日会邀请你去吃饭，比如说我连续两年的感恩节都去了两个不同的教授家里去跟他们体验，就是最纯正的美国感恩节，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通过和这个老师和教授交朋友的方式更深入的去感受到当地的文化啊。那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说觉得去到美国会不会不适应呢，或者是有哪些方面就是能够让你怎么样能更加的适应美国当地的生活，你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适应这个我觉得其实最不容易适应的就是咱们的饮食方面了，在美国这边吃的和在国内差距是特别大的，所以就需要大家稍微自己学习做饭，我的手艺就是在美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做，到现在也可以做出来，至少能做出来四五六七八个菜了，就非常进步很大，就至少自己可以每天做一些就是自己爱吃的菜了，还有就是融入当地生活就需要跟当地的就是美国人多交朋友吧，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起体育，一起聊体育，然后一起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然后上课的时候多交流，就是这样。 我们听众朋友拿小本本记下来哈，如果说想要更快的融入这个在外留学的生活，一定要在国内先学会做饭哈，然后增长自己的这个做饭的手艺啊。那你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美国会有就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更好的去融入当地的文化，那你觉得在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在美国的旅行方式和中国国内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作为一个留学生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 我们作为留学生，因为留学学生嘛，就是经济实力非常的差，所以就不可能做那种特别奢侈豪华的旅游，然后现在美国这边因为生活不便加上车比较便宜，我们都会大多数同学都会购买车，然后在这边因为没有高铁没有火车，所以出门只靠飞机和自己开车，所以自驾游变成了就更多的一种选择，我们也经常开车去自驾游。 自驾游变成了一个主流的方式。 自驾游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就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城市里晚上是不太安全的，但当你是自己开车去的话，你从一个景点出来，比如说回酒店去下一个景点，你都是自己在车上，会比在外边比如说打 Uber 或者是坐公交车或者是别的公共交通会安全很多。 那我也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这个护照是可以跟中国的这种就是同等来换的吗？可以换取这个美国的护照吗？用中国的护照？ 你是说驾照吧？ 驾照。 驾照 对， 驾照这个问题呢，我是能理解的。驾照它美国有50个州，它每个州有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州你的外国驾照是不同的，在比如说在加州护照那个中国驾照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在有些州是不可以的。然后我记得是在有些州驾照是使用是有一个期限的，是六个月是可以使用的。大多数地方都是更需要一个美国驾照的，美国驾照的考取是不是很难的，不需要学习，只有笔试和路考两个部分，非常的简单，所以也是很好考取的。 好的，感谢你为我们很多这个想要出国留学的小伙伴们带来很多干货的知识啊，非常感谢。 感谢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再见。 这个刚才李同学说到现在已经能做四五六七八个菜了是吧，然后 真是 对，我就琢磨会不会是这样，你说炒一黄瓜片 炒 个鸡蛋， 放个西红柿， 炒个肉片、 嗯、 啊，然后炒一黄花菜， 嗯， 然后就是这，你知道这合一块是什么吗？ 啊，什么？ 它不就是一木须肉吗？ 你这相当于就分解了是吗？ 对对对对，分解了、嗯、 确实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就是出去之后再回来、嗯嗯、最大的一个长进就是厨艺见长啊， 厨艺见长， 对，出去就必须得自己做饭、 啊、 要不然就很多口味都吃不惯、 啊、嗯，哎，楚妍的厨艺那是不是天生的呢？ 我 看你经常会在朋友圈 死妍呢， 我在你朋友圈会经常晒一些这个啊、 嗯、 自己的这个成果什么的、 嗯、 就看上去非常、 嗯、 非常可口。 嗯，其实就是之前嘛一直在上学，有时在学校你没有什么做饭的机会，现在有的时候回到家、 嗯、 然后有这个厨房有这些食材，就忍不住想做一下这个饭。 哎呦我的天哪， 出于兴趣呀、 啊、好吧、 嗯、 哎，就是很多朋友嘛，就是好不容易、 嗯、 你刚才说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啊、 嗯、 就是回到家之后，人有的时候我在学校特别忙是吧、 嗯、 然后这个我玩游戏的时间都少，人说回家之后疯狂的打游戏、 嗯、 啊对吧，或者说这个然后我那个什么我在学校的时候我都是花自己的生活费，回家之后我花爸妈的钱、 嗯、 把爸妈的钱都给刷爆了。楚烟这个好啊，回家之后又省钱还能做饭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平常你那个不难就很难得到的， 嗯 嗯 然后回到家能得到就都要尝试一下，非常难得的机会、 哦、 然后就觉得做菜是一个成就感很高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做一道菜原先你就是咱们在那边吃就很快嘛， 嗯， 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吃完一顿饭、 嗯、 但要做饭的话就要花上四五十分钟，有甚至一两个小时做菜、 嗯嗯、 就是拿到这个饭给家人做成就感特别的高。 嗯，对，而且啊就是当家人品尝之后啊，就不管是真好吃还是假好吃， 嗯， 行， 都要竖起大拇指， 对，都要竖起大拇指，就那个时候就是啊还是、 嗯、 非常非常非非常满足的。 对 对，其实重要的是就是我们以这样一个形式感，一种仪式感，然后就是、 嗯、 就跟家人在一起分享这个开心和幸福的时光啊、 嗯、 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 嗯 接下来进入我们上半个时段的第三个小板块，奇葩青年有话说啊、 嗯、 这个接下来跟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啊，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别让唐诗宋词砸在我们手里，93岁的教授再登讲台，网友怒赞啊。这个网友名叫托梅，他就说，他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当中一位老教授93岁的高龄还登上讲台讲授律师对联，让人非常的敬佩。 嗯 啊，据了解呢，这段视频里的老教授就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高等数学退休教师潘鼎坤。潘教授1951年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呢，便与讲台结缘，一站就是60多年，至今90岁的高龄依然在为大学生做我爱微积分等专题讲座，可以说是择一世终一生。 哎，我注意到、 嗯、 一这个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珍贵的， 一、 啊、唯一、 啊、 嗯，择一事终一生。 对， 那在他的讲述当中呢，枯燥的数学原理变得生动鲜活，比如他会用这个以猪寻猪的故事让学生们理解用已知条件来求解未知的奥秘，还会引用李煜的名诗与美人解释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过这一次呀、啊、潘教授没有讲自己的专业啊，而是选择试讲中文的对联、诗词当中的对称美等等啊。从小念私塾，熟悉诗词格律的他，看到一些出版物上的诗词评测都不对，常常会皱起眉头啊。潘教授说，不能让唐诗宋词这样的好东西在我们手里绝了。 嗯，真的是老先生非常的严谨啊。 嗯， 然后为了讲好这次啊诗歌课，潘教授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讲稿写了厚厚的一沓，近2个小时的报告呢，他始终是站在讲台上啊，从自己的成长历程讲起，带着大家走进唐诗宋词的平平仄仄，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也不用麦克风啊，中间也不休息，没喝一口水，四块黑板擦了血，写了又擦。 嗯， 哎呦，老先生93岁的高龄、 嗯、 非常严谨的教学态度。 嗯， 然后 那这场讲座呢、嗯、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同时有慕名而来的同样是两鬓斑白的老教授，有坐校车从另一个校区赶来的青年学子，还有已经毕业多年的老校友等等、 嗯、 网友们也纷纷的留言表达了对先生的敬意。 嗯，老先生真的是我们必须要给老先生竖起大拇指、 嗯、 啊。然后呢在此呢借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能够身体健康， 对吧？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呢，把他自己这个喜爱的这个唐诗宋词，然后有更多的课程， 嗯， 然后有更多的分享啊，教给我们年轻的同学们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热爱上唐诗宋词，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嗯，择一事终一生，您这样的人生态度也是特别值得年轻人去学习的。 对对对，老先生，再一次为老先生点赞。 嗯。 最近呢，也看到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啊，来自安徽的王同学说，最近安徽安庆的天气突然降温啊，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呢，突然闯进来了三位特别的蹭课同学，他们就是校园里的流浪狗啊，一走进教室，三只小狗就在教室里大睡了起来，但同学们和老师呢，都和往常上课一样，同学们说呢，说他们没有吵到我们，我们也不打算啊打扰他们睡觉。 嗯，好暖心啊，这一幕。 对， 在上课的时候有三只小狗在边上酣睡着，很暖心哈。 对 啊，那这一幕也感动了不少的网友，许多网友表示希望这些小狗都能够被大家温柔对待，但也有网友提醒说，流浪狗呢大多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也希望善良的同学们注意安全。 对，这个担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对，然后呢还是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校方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啊，既能够妥善的安置这些小狗，然后呢也不会给同学们的上课啊带来更多的影响。 嗯， 接下来再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曲。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till I know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believe when 的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也接通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位连线嘉宾啊，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达超联赛，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CUBA 的解说员和评论员阿炳。你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阿炳 Hello。 喂，你好。 哎，好好好，现在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我知道现在 大家好。 哎，对，我们现在这里正在直播啊，你面对的是很多的听友，还有这个好几万的网友朋友们。阿炳同学，希望你精神一点。 精神呢？现在 好的。其实据我了解到，就是昨天晚上 CUBA 的西南赛区是刚刚结束啊。阿炳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吧。 昨天是我们第一个分区赛的比赛结束，也是在我们的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这边来进行的，在光谷体育馆。昨天晚上打到最后面呢，也是女子的比赛是由中南大学对阵华中科技大学，然后华中科技大学女篮是坐镇主场，击败了中南大学，拿到自己的第10个西南玩的冠军。像男子呢，是昨晚还是两支老牌劲旅，中南大学对阵湖南师范大学打到最后。中南大学也是凭借了最后面第4节的一波稳定的比赛，有差不多大概是5到6分之间的分差，击败湖南师范大学，拿到长沙德比的这个比赛，然后拿到全国的西南赛区的总冠军，也是自己的第5连冠。 第5连冠，中南赛区在。中南大学在西南赛区还是这个实力非常突出的。 中南大学呢是一支后起之秀吧，可以这么算。这个中南大学建队也就在6年左右。今年应该是第7年，然后呢也是白指导也是前国手的这么一个老教练，到中南大学以后带领这支球队，拿到了。7年里面拿到了5次西南赛区的冠军，然后在去年跟前年也是杀入了全国的4强。 昨天是西南赛区结束了这个也就是决出了冠军。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你的脚步将会到哪个赛区，开始哪个赛区的征程？ 接下来呢是。这个月的23号，我们的东南赛区即将开打。在宁波大学，也就是在宁波，然后在宁波大学进行东南赛区的比赛。 比赛可以来看啊。好，阿炳也是发出了邀请啊，有在这个宁波附近的网友朋友们，然后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大超联赛啊。这个在宁波赛区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这个强队，或者是有没有之间一些啊，大家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在比赛场上来给我们提前的预热一下吧。 首先我纠正你一下啊，我们这个比赛不就大超，就 CUBA。 CUBA。 大超已经是跟 CUBA 合并了，以前是有大超的。大超呢，我们叫做 CUBA 呢，叫做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大超呢，叫做大学生超级联赛。这两个比赛呢 ，CUBA 是最纯粹的这种大学生篮球，它是只有在体协注册的球员可以打。像大超呢，是在篮协注册的球员也是可以打的。像以前有很多这种。咱们现在 CBA 的很多明星是打大超的。 对，比如说这个像首钢队的谢立斌。 谢立斌对也算打过吧，应该。这个太老了。对，现在北京队这边有很多都打过大超的，以前在东北大学，像那个齐直。还有那个有一个叫什么燕的朱燕西， 对， 这都是打过大超。对，然后广东的易建联，易建联这些都是从大超里面这个体制里面出来的。对，我看刚才你问什么问题来了？ 在宁波赛区有一些什么比赛的一些亮点？ 亮点很多，东南赛区是4个分区赛。里面是最有看点的一个分区赛。里面有老牌劲旅的华侨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嗯， 还有那个浙江大学，这些还有上海交通大学，这些都是算是非常老牌的球队的。 嗯嗯， 然后他的这个16强，我们一般分区赛男子是16个球队，这16个球队的水平也是非常的接近。 嗯，好，那么如果说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如果想看到这个CUBA 的比赛，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然后这个看到这个比赛，然后听到你的解说呢？ 我们解说呢是这个跟品牌有关系吧？ 没有，你可以说没有关系。 啊， 嗯， 我们的比赛呢都是在优酷体育上面全程有直播。 嗯，在优酷体育。 啊，对，大家可以在优酷体育上面的这个 APP 上面进入到 CUBA 的这个板块，然后直接看到比赛。 嗯， 然后如果想到现场来观赛的话，你可以到那个 CUBA 的这个官微，还有那个或者公众号上面，我们每天都会在上面定期的放出一点那种比赛门票。 嗯， 啊，大家给到一些社会人士的这种门票，可以到现场来观赛。 嗯。好，感谢阿炳给我们的分享，然后也预祝你在 CUBA 的解说工作当中啊一切顺利，谢谢阿炳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好，行，谢谢。 嗯，谢谢，再见。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内容当中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什么？ 奇葩青年有话要说。 不是奇葩青年，其实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 靠谱青年 啊。昨天呢，北京市人社局发布了提升社会保险业务经办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提出了12条具体的措施，并制定统一的30项社会保险主要业务的经办指南。 嗯， 以后呢，北京市社保业务的办理最多只需要跑一次，未来80%的单位和80%的业务将直接可以在网上办理。那么这些具体措施和指南当中都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嗯，我们先来看看啊，有哪些具体措施是切乎关系到我们平时生活的。这些措施包括优化经办流程，减少办理时间，丰富缴费渠道，减少缴费时间，拓展服务手段，减少准备时间，三个方面。具体有呢，推行预约办理参保手续，扩展社保业务全月办理范围，拓展多元化缴费的方式等等。另外呢，未来单位和个人也可以通过网上服务平台、微信等方式预约办理参保工作，对单位和个人参保登记、人员增减、信息办更，还有这个申报缴费、待遇享受等等主要业务呢，都可以实现全月办理。 哎，不仅如此，社保业务的办理呢，还会利用统一社会保险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嗯， 参保单位和个人可以采用网银、手机银行客户端或第三方支付等多种方式缴纳社会保险费，实现便捷缴费。同时，参保单位和个人呢，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合作的16家银行通过委托实现协议扣款，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资助办理，实现网上及时缴费。 嗯，那再来说一说30项社保业务的统一经办指南。那这30项的社保业务呢，包括社保登记、社保费征缴、社保待遇和社保卡管理等等，其中账户管理也包括其中哈，有5大类，都列明了受理条件、办理流程和提交材料等等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主要的内容。 比如说有这个一次性领取养老金的业务，经办指南详细列明了4项所需的材料，并列明了所需材料的获取途径，只要是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批准啊，一次性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均可以啊凭借相关的材料到这个经办部门啊现场办理。 嗯，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年说上半个时段的全部内容。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 啊，上半个时段呢是由我和楚烟啊，我是谁呢？我是孔文啊， 我是楚烟。 对，楚烟就是楚烟。然后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上半个时段的资讯板块。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马上回来。

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跑。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当然如果您在花椒 APP 上进入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看到在花椒上的这个总人数观看数已经达到了51000人。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啊，也和我们年轻人一块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中央美院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白瑞白老师。那请我们白老师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先给白老师问一个问题啊，就白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研究的就是书法领域是哪个方向？ 主持人您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呢在中央美术学院呢跟隋邵大真先生呢在做中国古代书画关系辨析的一个研究。就不仅是就因为原先呢您可能比较了解我原先是在这个书法领域上啊，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从2015年开始呢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以后学习以后呢，主要是从书法领域呢拓展到中国绘画领域啊，来进行学习。 就等于是从书法到了画画。 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 通俗一点讲，就是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 对。 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例子讲一讲，就您研究的这个方向具体的内容？ 我现在做的这个课题呢，这段报告呢，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再简单一点说的话，比如说书画同源，这四个字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那书画同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书法和绘画之间在这个法度上的相似，我们又可以简单称为书画同法。如果在另外一个层面呢，是书法和绘画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美学层面的相似。书画同理同道。就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研究书法和绘画的关系。 但是往往有一些从事创作的书法家对理论研究是不屑一顾的。 对， 他们觉得这我搞艺术是吧，我这创作出来就可以了吗？您怎么来看就是这个研究书法和创作书法怎样相互兼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在哪儿？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就有些书法家或者有些画家他会说你们这个搞评论都是在空谈。你们又不真正在写，也不在画，是不是隔靴搔痒呀？其实呢他这个说法呢听起来是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呢可能呢还是不够全面。这样的说法呢不是非常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呢就我们首先就作为一个书法家也好，作为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就哪怕就 不一定是理论家，就是一个爱好者，给你提一点建议，只要他说的就是言之有物，我们都应该就是认真的去聆听。何况呢，他是又是一个理论家，他有一个深厚的积淀，有一个美学的素养来，就是他经过很多年的一个修炼以后，他来提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想法的话，那肯定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宗白华先生，大家都知道吧，是美学大家，包括朱光潜都是美学大家，他们呢可能在他们的这种创作时，他们很少做创作实践，他们也不画画，也没有写过，也很少有那个书法作品的呈现。但是他们的那个美学专注是不是非常深奥，非常好？所以关键呢，还是在于呢，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美学的积淀，对于一个美审美的一个认识，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呢，刚才那个观点呢，可能呢就有一点偏颇，就太绝对了。那说到呢，关于理论和实践这个关系问题。我们经常会听到呢，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理论可以指导实践。这个宏观上来说，这个话呢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呢，落实到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拿起来毛笔了，要开始写了，谁每一个书法家，我想当时他可能就是在创作之前会有这种意在笔先的一个考虑，比如我大概这个谋篇布局怎么样去安排，有一点考虑。但是真正开始落笔以后，就进入书写状态以后，还是就是要调动起来那种艺术状态以后呢，可能所有的那种所谓的理论那些呢都不是特别特别重要了。它是有艺术感觉、艺术激情，靠一种艺术冲动来去创作。但等这个作品成型以后，我们可以再来对它进行一个总结，这个时候呢理论又非常重要。所以呢，理论和实践呢，他们就既互相有影响，但同时呢也各自呢相对独立。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啊，和大家来分享。 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你像我们在那个传媒大学学习的时候，有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嘛。 对对对。 他可能你看他播一些内容的时候是有一个这种理论来做支撑的。 对对对。 但你真正朗诵或者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了。 对对对。个人感情的投入。对吧，有一直要进入这种状态啊。 对。 包括这个书法创作、绘画创作都一样，它所有的艺术都要表达一个情感。 对， 这很重要。 按照规矩来说，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处理。 对对 对, 对, 对啊。 但是呢，他可能因为情感到位了，或者情感爆发了， 对对对， 那个地方可能突然间不按规矩来了， 就偶然生化东西，非常精彩的一。 对，反倒大家觉得很精彩，那种感觉 是这样啊。 所以可能这个理论指导实践啊，我觉得还不如说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吧，应该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是实践的基础。但有的时候呢，实践它会超越理论。 对, 对, 对， 这个时候对理论进行一种补充和完善，一种推进。 白老师这个在业界是实践和理论这都是兼得的， 两方面都做得不好，但在这两方面都愿意不断的去努力下去啊。 可能在实践的时候会总结出来很多理论的这个新的方面啊， 是这样啊。 白老师一直也是做这个书法推广公益方面的活动啊，您都做过哪些方面的公益活动？能给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吗？ 咱们那个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在北京市文联和北京书法家协会和那个奥运的主新闻会场呢，它有一个联合做了一个活动，就是这样请一些书法家呢进入到这个主新闻会场，奥运的主新闻会场里面呢，去传播给一个国外友人的传播书法艺术。当时呢，我作为一个青年书法家的代表呢，有幸也参加了。 哇。 在这样就这 应该有很多外国记者很好奇， 对对 对, 对，他们非常非常好奇，因为在咱们也知道，这个毛笔呢，基本上就是在，尤其是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艺术，毛笔这样一个书写这种方式、书写工具的话，几乎就是在中国为主，有一些亚洲国家会接触到，但是作为欧洲国家，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很少接触到这样毛笔这样一个书写工具，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么软那个毛笔，这怎么样去书写啊，正所谓这个蔡邕讲过一句话叫为笔软而奇怪生焉，就是他们觉得非常玄妙。当时呢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写一些，当时是以一些单字为主，比如说写一些真善美，也相对比较好翻译啊，就是好跟他们去沟通啊，这意思呢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啊，还有一种普世价值。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写一些古诗， 这个时候呢，当他们看到股市的时候呢，尤其是我用草书来写的比较多一点啊，他们就 看不懂了。 不，他们恰恰相反，他们看了以后呢，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就其实对他们来说，那股市的意境就是他们完全不懂，对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 内容 什么内容。但是是什么打动了他们呢？还是就是书法艺术那本体的魅力，节奏的感、韵律感，就像音乐一样。就是 相通的， 相通的是无国界的，就通过这种运笔的提按起伏、快慢这种节奏的变化呢，他们就感受到一种快乐。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受触动。就虽然这种传统的一种古老的艺术形态，对于这种外国人，他们基本上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训练，没有经过这样一个美学的一种熏陶，但是他们呢也是能有一种共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艺术呢是无国界的，凡是这种民族呢也是世界的。 哎，有没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记者就是给您请教怎么来写毛笔字啊，或者他们也没有试一试？ 这个的话，对他们也有像因为他们主要是一些就是新闻记者，相对比较时间紧张一些啊。但是呢，我也接触过一些外国友人，给他们也上过一些课，他们对这个中国书法艺术呢非常感兴趣啊，也很愿意去就是去自己去练习，而且周围有好多朋友，外国的朋友，他们现在已经写得很不错。 确实是。如果说是把中国的书法怎样去推到海外去，我想白老师应该也有自己的见解吧。 推到海外去，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我们国家，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老外，我在想，是不是就感觉中国的书法在写东西的时候就是在画画有这个感觉吗？因为他可能不是特别懂文字吧。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字面的这种含义呢已经就是完全就是没办法理解啊。所以呢，就是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呢，从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好，包括文化部也好呢，就很多个层面，很多个渠道呢都在努力啊去做这个事情。这一点呢，像我的导师呢，我的博士生导师呢，郑小华教授呢，他在那个人民大学那个就是工作的这个期间呢，他就致力于这方面啊，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海外推广和传播这个工作呢，他去走了很多个国家来去那个弘扬我们那个中国书法艺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和贡献，做展览也好，或做讲座也好，做了很多事情啊。我个人来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呢去国外呢去传播书法艺术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去挂上几幅作品，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外国人他们还是就有隔膜，不能够去理解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跟他们去讲这个沟通，就是书法这种魅力在什么地方？它作为一个艺术的艺术形态，它有哪些艺术元素去可以和比如说西方的，比如说和它的交响乐能有一些对接，能有些共鸣？就我们把它一些共同点找到，然后去用一个相对比较这种就是通俗易懂的方式啊，来去给他们去讲解的话，我相信呢就可能更好的更有利于去传播书法艺术。就比如说我们讲到音乐的这种节奏，用音乐的节奏来对比到我们这个书法的节奏上去，去这么去给他们去有一个横向，就是在就是各艺术跨艺术的这样一个沟通，这可能会更好一点。 在海外的推广当中，有没有说值得让大家关注的一些展览，或者说是一些点吧，就是说做得比较好的？ 这些年也都有一些比如说像汉学院，我们的这种就是汉办，国家汉办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展览，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就多次啊在这个各个国家做这样的展览，做都非常非常多啊。 您去海外的次数多吗？ 我去的也还好，去过就是我2014年在美国，当时呢是在那个中国文联文艺研究院有一个策展人学习班，在那个美国呢参加学习这个就是策展人的学习。当时呢也和当地的一些策展人呢进行了很多沟通和交流啊。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时间的关系啊，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白老师来聊天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会客厅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中央美院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白瑞。我们进一首歌，歌曲回来继续和白老师聊天。 表演，把所有荒谬和疯狂，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静悄悄地熟睡在大地上。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北京青年委员、中央美院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白瑞白老师。请白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聊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书法推广到海外的一些事儿啊。 对对对， 我听说白老师在这个公益方面啊，也把我们的书法推广到很多地方啊。啊，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从小练习书法，就是我呢对书法非常有感情啊。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父母就是来督促我去学，到慢慢的热爱书法，到最后到现在呢，就生活书法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对书法呢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使命感呢。就我受惠于书法很多，所以我也很希望呢，通过用书法作品的形式呢来回馈社会，回报人民啊。就是每一次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国家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比如说像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书法人呢都会用书法作品的形式呢来那个、对对对，来就是传递，把我们这种爱心呢传到灾区去啊。可能我们的作品呢也会变成一种善款呢，直接呢汇集到这种灾区人民的这种手里面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呢去跟随文化部呢去陕西啊，去也当时陕西也有一个地震嘛，也有地震的时候呢，也去走到地震现场啊，去书写作品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呢非常的复杂。 然后那当然也是地震之后啊，已经相对比较平稳的时候啊，但是那些老百姓呢，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书法啊。同时呢，比如说每一年呢，这个到春节的时候呢，都要去各个地方去写春联、送福给老百姓家里面送福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春节期间可能就是以红纸为居多啊，写对联啦、然后还有写福字比较多。但是有些就是老百姓，有一些那个就是群众那个。有些特别书法爱好者，他特别特别热爱书法，他自己从很远的地方他买来宣纸哈、啊，让就是说老师能不能给我写一幅字，我想挂在自己家里面啊、就他那种特别特别真诚，我当然可以了啊，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书法这种热爱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真挚那种一个情感啊、所以我很希望呢，在今后呢的时间岁月里面呢，也继续呢啊，就是用书法呢来为大家呢做更多的事情，奉献社会、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精彩的细节、或者说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说您鼓舞过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真的是受到了您的这个书法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就比如说是当时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一个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孩子啊，他当时就说他特别特别热爱书法、然后呢当时我们就留下了联系方式，后面呢就是我们就当时很多年以前嘛，还这个微信还不是很方便啊、那时候可能就通过电话，然后通过书信这样方式，然后呢就他有时候寄来一些他写的东西，我给他一个点评。他现在呢已经在那个绍兴文理学院呢已经上了这个咱们的书法专业了。 哇， 就是在一种就我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一步一步哈、受到很多老师的帮助啊，这么一步步走到今天、所以我也很希望每一个热爱书法的这种青年人或者小朋友们呢哈、能够在我的这种能够帮助下吧哈，也一步步走到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来呢、这个我今天觉得特别开心啊。 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活力982的房间里有位网友叫小李大哥、他说书法真的会给人以力量，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在7岁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他也是我的班主任啊，他书法写得很好，他给我写了4个字叫做超越自我。然后我把这4个字挂到了我的自己的卧室的墙上，每天鞭策自己啊，这个叫18岁那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 啊、 那是这就是书法的力量。 对， 然后谢谢白老师啊，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做一些公益方面的就是事情吧，把一些书法的这种爱好者能够聚拢在一起、其实也是书法的一种力量、 对， 除了鉴赏以外啊，也可以就是更好的把书法推广出去吧。 对。 除了这个以外，您还出版过，好像在广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吧？ 那是我第二本著作啊，叫《当代书法现象所解》。 我上网搜了一下这本书，我看着还是很多书法爱好者看过这本书啊。 对，是2014年11月的第一版。后来呢，就是说因为马上就是后来脱销了以后呢，2017年1月呢又进行了一个再版，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大概的一些主要的， 大概主要内容是这样，就是我也从题目呢，顾名思义啊，当代书法现象所解。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可能对古代书法现象呢，就作为学术研究来说，对古代书法现象、古代书法理论呢、古代书法史论、古代书法家呢，研究的相对比较多。对当代书法现象呢，相对来说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做的人相对。研究者相对少一些，所以呢，我呢也是在我的老师呢沈鹏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啊， 一会儿我们再好好的聊聊您跟沈鹏沈老师之间的 就是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我这本书呢主要分了4个板块，其中呢就是以这个当代书法的这种热点呢，还有当代一些书法名家这种品评啊，这个是为主要的啊。就是我希望呢通过这本书呢来呢给大家呢就是就是

好了，北京时间的9:34:18，哎，又过去两秒，刚才想说16秒的。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这个把旋钮调到 FM98.2， 锁定这个旋钮啊，尤其是开车的时候，长按一键或者二键，就可以把这个频道锁定到你的汽车上，成为一个固定的频道，每天开车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会客厅邀请的嘉宾那不一样啊，那是北京青年委员、中央美院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白瑞白老师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书法方面的事情。刚才很多网友给我们发了微信说，书法不懂，书法不懂啊，书法不懂没事啊，让白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白老师，这个我们先问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吧，就是您在书法方面有没有哪些独到的见解，或者说书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域啊，让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大学生还有年轻的学子们能够更好的喜欢上书法。 独到不敢谈啊，不敢当，就是我想把我的一些想法呢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关于书法，它书法艺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啊，这个呢可能大家呢都会有一些困惑，而且呢我发现周围很多朋友呢也会有一些误解。我举一个例子吧啊，比如说呢我们去看了一个，去中国美术馆或者去一个展馆去看了一些，看了一个书法展，看完之后呢就问问大家的感受心得，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嘛，谁是某一幅作品写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的一首诗，那首诗呢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呢表达出这种农民伯伯呢非常很辛苦，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幅作品很好。这里面就有一个误区，是不是？就是如果其实这样一首诗我们印在报纸上，或者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去读，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农民伯伯的这种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书法，那我们用书法这种表达形式来传递出来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种文艺的传递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但其次的话，它一定要有它书法作为一个本体，就笔墨线条章法那样一个传递的美感呢，去给我们一种心灵的一个启发，一个启迪。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文艺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读小就从文学作品中就可以感受到，从这个诗歌作品中就可以感受到。所以呢，我的老师呢就是沈鹏先生呢也谈到过一个观点，叫书法的内容及形式，这样一个观点。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分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书法呢写什么内容呢很重要，但同时呢我们要 怎么写 怎么写，对对对，就是起笔收笔，然后字和字之间的距离，每一个字单字中的这个间架结构怎么去排布，然后整篇通篇的这么如何贯气，这样才能传达出这样一个书法的真正他自己一个本身的美感来。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这个等下了节目有机会的时候，请白老师给我们写三个字 啊，没问题，没问题。 青年说 啊，好啊，好啊，谢谢，感谢。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啊， 好啊，好啊，谢谢，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书法，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对中国的历史啊或者文化方面，不是那么的关注。 对，是是是， 其实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是，我们陆游有一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说诗歌对书法领域也是一样的，就是字内功字外功，书内功书外功，就是光是书内功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书外功，因为它书法它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支撑。 是的， 文史哲我们都要去就是去学习去体悟，这非常重要，它一定是一个大文化背景下滋生出来的，就是滋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形态，所以呢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写字匠这一个层面， 对对， 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人文这种基础啊作为一个支撑。 看到网友小梅给我们花椒的活力982的房间里发来这个短信啊互动，他说白老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做丁白访谈录，采访了很多大咖啊，想问一下做这件事有哪些 感受啊，看来这应该是一个书法领域的一个小学生 啊， 应该是知道白老师啊。 啊，谢谢这位。 丁改访谈录是 这个 什么时候做的一个？ 是 个访谈节目吗？ 对，也是是一个2010年左右，我和我的同学一块来做的这一档节目，因为他姓丁，我姓白，就叫了这么一个名字啊。当时呢，也接触到了这个像那个周有光先生啊，像莫言老师。冯骥才老师啊，都是我们这个国家非常著名的知识人啊。他们 和周永光老师都聊到了哪些内容？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 对，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是2010年，当时他已经105岁，所以我们去之前呢，也就觉得就是 担心这个， 对对，就是老人家那么大年龄了，我们想的是时间呢尽量的短一点，然后呢是本着一个聊聊天就轻松一点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就考虑这么去的啊，但是去了以后呢， 别让老先生太费脑子， 对对，别让人家累着是吧？但去了以后呢，老先生精神矍铄啊，侃侃而谈，从这个文字，讲到书法，讲到文化、经济。整个他真是一个百科全书，而且他有些观点呢，让我们呢作为青年学者、青年人呢非常的感动啊。他那种胸怀，他说呢，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了，我们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四海之外的一个视野和胸怀，就是这种境界啊，非常高啊。我们进到他的那个房间呢，就是他那么大的成就，他住的房间呢就非常的就是比较的简单，比较的小啊，非常的简单。进那个房间以后呢，看到挂了几张照片，他就给我们介绍啊，说这张呢是我80岁的时候拍的，这张呢是我100岁拍的。他说啊，你身后那张呢是我99岁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拍的。99岁啊，老人还在去讲课啊，就是还在去传播这种，他的这种知识啊，让人非常感动。而且他呢，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大啊，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与时俱进啊，思想非常鲜活。像当年呢，比如说一些流行的词汇，囧、雷人啊，老先生他都能说出来。他每天都在上网，就非常就关注我当下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本身也是这个汉语言研究的这个文字学的专家嘛，所以他对文字这种敏感性呢也很强。同时，我们还聊到过他的一些早年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他是从美国啊回来的，当时他在美国那已经是生活的非常非常的优越啊，也非常的就是非常成功。很多人就会问，很多朋友也会问他，你回来，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因为当时的国内和国外就是距离啊，在经济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会问他会不会有什么后悔啊？他说我一点也不后悔。他说人呢这一辈子啊。不仅仅追求的是金钱，要有更多的一种想法，更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创造。就美国呢，它已经人才很多了。就中国当时呢，文化上面有空白，科技上面有空白。那我呢，从事的汉语言文学界呢，就对于现代汉语这样一个研究呢，他就成为现代汉语之父。所以他觉得他填补了空白，他觉得呢，非常的。就是非常欣慰啊，当时我们就感觉他说话非常非常的平和啊，就是他那种不平凡的经历啊，让你感觉到这位世纪老人啊，他那样一个就是博大的胸怀，然后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代学人，那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那种深厚的爱啊，非常非常的感动，让我们。 和莫言老师聊天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不一样，又是一种状态。 对对对，莫言老师呢，他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幽默，非常风趣啊，就也都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因为当时就想了想，他们都是这么牛、这么牛的大咖啊。 对。 但是真的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哈、侃侃而谈，非常的有亲和力啊，给我们讲到一些他对于书，因为莫言老师的书法大家都知道吧？就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书法也非常好，而且他的书法呢是用左手写，大家都知道吧？ 对， 左手来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右手呢是来写小说的，左手呢是来就写书法的啊，写毛笔字的。就是他呢也是就非常的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就是 很幽默的一个人， 非常幽默，是啊。 聊天的时候很平易近人， 非常平易近人，是啊。 您和他是见面的时候是不会是在山东高密老家吧？ 啊，没有没有，是在他那个北京的。这 这个 家中 啊 啊啊、还有那个冯骥才冯老师呢 啊、冯老师啊，他那个别人不是人称大冯吗、他个子特别高哈、我们说 他书法写的怎么样， 他画画也好，书法也很不错、他很全面，他而且他那个就是在非遗，就是在这个非遗方面呢做了很多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挽救了很多这种老的村落啊，非常做了很多，就也是一种非常有担当的有责任感的一个知识人。 嗯， 他画的画非常好，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啊、跟他接触的一些细节还有没有 就是细节啊，就是还是记得他们就是非常的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有亲和力啊、非常好。 哎，我看到这个白瑞白老师的这个简介里还有就是9岁就学习书法，14岁中国美术馆对外展览，14岁 啊、 哎呀，对外展览，我想想我14岁在干嘛、哎呀，14岁还在学习，你看人家这中国美术馆都对外展览了，那什么样的原因说能喜欢上书法，或者说这是一种从小的时候是家长啊，或者说是给你的一种艺术的这种熏陶啊，这种氛围啊，还是说自己从小就喜欢？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在3岁的时候吧，就是父母教我写字啊，当时家里面不是都水泥地板吗，就是写粉笔字，然后写那个父母觉得这个肩架结构还是不错，就感觉我可能是在这个写字上面呢有一定的这种天赋啊、所以我爸爸妈妈呢也就是很想在培养我啊，因为当时的孩子呢也都在学一些特长，就是我们就是很朴素的说的话，因为当时家庭呢也比较情况也比较一般啊、所以学钢琴啊学这样的可能也学不了哈、 比较昂贵， 对，也比较昂贵、然后呢但是我父母呢也想尽他们所能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啊、就当时呢也在考虑到我在书法考虑到我在写字上面呢可能有一定的天赋呢，也给我报了书法班。我妈妈当时呢就跟我说呢，就是咱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有一个要持之以恒，要走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所以我就从小一直到现在哈、就是一直想着我父母哈、对我这种这样一个鞭策或者是鼓励也好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很有缘呢，就是认识了很多的好的老师，首先是在太原的时候、山西省著名书法家杨国桢老师跟随他学习、我小时候的童子功就是跟杨老师来学习的，包括就是上次您说的那个小时候14岁那个展览啊、那个也是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全国有20个人获奖吧，有10个是成人，10位是成人，10位是小朋友、所以我们老师当时就有2个学生呢同时获奖了。当时我们那个太原电视台呢还想对我们进行一个采访啊、但老师觉得呢年龄太小，还是应该安安心踏实学习、不想让我们太有产生浮躁的心态啊、所以就是就婉拒了啊。但是就是说当时那一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受启发，很受震很有振奋吧。就是对于书法的话，一开始也是父母呢就要求学，从一开始的这种要求慢慢慢慢的逐渐到喜欢热爱、到现在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同时呢对于书法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责任感、 甚至是一种事业。 对对对，是一种事业，是您说的这样。 当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兴趣来支撑吧。 对对对、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你就找到里面的门道了啊、所以就非常的高，就是非常的愿意去做下去啊。 您还这个在太原的时候的老师啊、到了北京以后， 到了北京，我是04年呢在北京呢跟随那个郑小华先生啊、郑老师来学习书法、跟他读博士生啊，读博士、郑老师呢是那个我们国家第一位书法博士的获得者，他的导师呢是那个欧阳中石先生。 哇 啊、我呢是郑老师呢第一届的博士生。 哇，等于您这是一条线就传下来了。 没有啊，就是跟随郑老师学习。 和郑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郑老师呢，就是他在 他的理论建树非常高，书法创作水平也非常高，他的两个方面呢来指导我们。在郑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我呢就当时呢报了那个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展览呢，都入展了，所以在博士期间呢就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郑老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细心啊，他是个南方人嘛，浙江人啊，非常细心。有一个小的细节啊，我到现在都记忆非常深刻啊。就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呢，刚刚进学校的时候，在人大嘛，老师说你还是应该买辆自行车啊，相对方便一些啊。我当时也没太当回事。有一天呢，老师就突然就是跟老师一块吃，就是下了课以后，老师就说在中区食堂后边的那个修自行车的那块，我给你看好一辆自行车，我给他说好了60块钱，去买了吧。就是我说老师特别特别忙哈，这么一些小的细节哈，就在生活上哈，特别特别的关心每一个学生哈，就让我们心里哈就特别的感动啊。这是郑老师。后边的话，我那个又有幸呢跟随那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顾问，第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胡抗梅老师学习。 那个时候是博士后了吗？ 没有，是那个就是工作以后，就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工作以后，跟胡抗梅老师学习。后边呢又进入那个沈鹏老师的课题班去跟沈鹏老师学习。就是这些老师， 这两位都是大家呀。 是沈先生呢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家画院学习，沈先生呢给我们提出了16字的书学理念。我呢就觉得特别对老师特别感恩呢，就写了一篇对于16字书学理念的一个阐释文章。没想到老师呢就非常重视呢，就是把我约到他家啊，来给我指导这篇文章，就哪些地方也需要怎么样修改啊。后面呢就从一个课题班一个整体的这种上课形式，慢慢就和老师呢就走得就比较近啊，就经常去老师那里去拿一些作品啊，拿一些习作吧，拿一些习作也好，或者拿一些就文章啊，去给老师看，老师给我进行一些点评啊。非常就是受惠于老师这种帮助和提携，非常感恩吧啊。 胡老师呢？ 胡老师也是这样，就是说对我们学生呢特别的，就是一个是在书法这种专业上的一种帮助，另外就在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的话，老师都会就很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啊。包括我现在的导师，是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资深教授邵大珍先生，是我们中国美术理论界的哈，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先生啊。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啊，也是就是在一方面啊是在学术上的一种引领，另外一上面是在生活上的那种关心啊。就是老师这种人格魅力吧，真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啊。 而且我觉得白瑞白老师也很幸运啊， 但是 遇到这些老师， 就是我虽然很愚钝啊，但是真是正应了那句话，师运亨通吧。 而且这样的一个一脉相承，那么多老师的提携，我相信肯定在未来的这个书法界也是前途无量了。 会好好努力下去的啊。 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如果说用一些小的或者是比较生动的故事来传播书法，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书法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故事？ 好，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这个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也是几年前呢，我接受到一个任务啊，去给一些海外来的一些就是各国就是各国友人吧，来讲传播这个书法艺术啊。在这个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她是一个亚裔的英国人，就是她本身是就是中国人，血统是中国血统啊，但是她是从小呢在英国长大的。她受的这个教育呢都是纯的就是欧式教育啊，写诗歌呀，或者就是学习音乐学钢琴呀，她有很好这种教育。但是她对于中国书法呢她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当时她这个就是学汉语，她的汉语呢也相对比较简，就是比较比较初级吧。所以当时我们就沟通呢，因为有些这个术语的用英语去表达也不是很好表达，比如说墨色或者意韵，这样也不是很好表达。那我就来去给他这个实践。他呢就是很有悟性，学得非常好。当时呢就是我就非常奇怪，就非常好奇。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呢就是说对于你来说，这个书法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学习它呢？他说呢，老师，我非常热爱它， 因为不仅是我热爱，我爸爸也热爱，我爷爷也热爱。 嗯， 这是什么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就是一种文化的这种血液啊，这种血缘，我们就是我们和父母之间就有血缘，这种文化呢也是有血缘，这种文化的基因呢其实是生长在我们每一个啊中国人身上，尤其我们对于中国书法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中国书法这种基因啊，汉字的基因，书法的基因，我们呢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没有被开发出来啊，所以我很希望啊我们的那个在线的这种广大朋友们啊，都能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书法家，但是我们应该热爱书法艺术，我们可以拿起毛笔来啊，去临临帖，去感受我们书法艺术的那种博大精深啊，去体会到啊我们这种书法艺术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啊，我很希望跟大家有机会呢共同进学啊，共同呢来去这种探讨书法艺术啊。 哇，这个故事真的好感人啊，就是其实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最好的一个 血脉这种流传啊， 而且用文字去传承其实是最不会失散的， 是、 因为它是以文字为载体， 它就是我们这种文化的根，把我们呢就是虽然可能身处世界各地，但是它把我们每一个人呢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 太好了，今天跟白老师聊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确实能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书法啊，也是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些书法家未来要 做 的 一个事情，一个事业。是这样， 也希望未来的时候如果白老师有更多这个希望推广的时候，我们青年说也能帮上忙，是 太感谢了。在此呢我特别感谢北京市青联啊给我这个机会，感谢我们青年说这个栏目啊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白老师，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这个身边范围所发生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的关注。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我们明天再见。 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改